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24集，徐老的继承人。陆兆颖对 OST 内部的事情不是特别清楚，但也知道他们的队员是云光财团的人。云光财团不差钱，也从来不会利用 OST 战队来圈钱，所以粉丝想要一个他们的周边都要自己来做高仿，想要见他们只能去各种比赛。李子台的综艺节目曾经在他们拿下冠军之后想要邀请他们吸引一波人气，主要是想要邀请颜值担当的队长杨飞，全都被拒绝了，可以说是史上最惨的粉丝了。因为这些表演赛的票也不多，每次才接近1000张，几十万的人抢着1000张票，不亚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们也不搞黄牛这些东西，想要票只能靠手速跟网速。这次 OST 战队的表演赛加起来有4场，陆兆颖自知自己抢不过，就找程木找了一个内部关系，好不容易才拿到3张票，还有一张表演赛加见面会的票他也没有拿到，他能拿一张给秦冉可以说是割肉了。程木知道过程的艰辛，刚刚才会让秦冉收下。秦冉面无表情的伸手按了按脑袋上的鸭舌帽，让陆兆颖别动。 行吧，不动就不动。 陆兆颖收回了手。 一个高仿帽子这么宝贝啊，你说不是粉丝我信了，真的。 他把手上的门票塞到秦冉手上，秦冉低头看着手上的票，想了想还是慢吞吞地塞到了兜里。陆兆颖让他拿回去就要锁起来，别让其他人看到了。陈俊跟郝队的事情说得差不多了， 数据还差一点。 陈俊伸手拿过了电脑放在桌子上，然后偏了偏头看向秦闪，手敲着桌子不紧不慢的。 等你弄完给前队送过去。 因为之前秦闪要考试，那几天陈俊都没有让他掺和这件事。秦闪坐在电脑边低头开始工作，修长的手指按着黑色的键盘显得极其分明，整个校医室只剩下了敲键盘的声音，垂下的侧脸极其认真。郝队站在秦冉身后看着秦冉，实际上他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他看着面前这个秦冉，对方跟他一直认为的相差的太大了，总觉得有些陌生。程木手机这一会儿响了，他看了一眼是程金，拿到外面接起来。程金那边手边一堆资料书，他语气沉缓道： 俊爷要的资料书现在要寄过来吗？ 程木顿了一下，若是以往他肯定是要说马上寄过来的，可现在他看了一眼玻璃门里面，沉默半晌后开口道： 你等等，我问问俊爷。 秦闪还在筛选数据，程俊半靠在桌边眼睫垂着，程木想了想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 俊爷，程金的电话，问那些资料书 寄过来吧。 程俊靠着桌子眼眸没有抬，声音清远。程木点点头，拿着手机又出去跟程金说话： 俊爷让你寄过来。 好，不过那么多做得完吗？ 程金那边看着脚底下的一堆资料书，想起程木跟他说过的话，又缓缓开口道： 就算抄答案也费劲吧？ 能，秦小姐能做完的。 程木有些心累地开口： 这几天秦小姐越叫越顺口了，看来她不错。 程金想了想，程木前些时间虽然也叫秦小姐，但跟今天的语气不太一样。 啊，明年你们就知道了。 晚上有晚自习，九班的人一个不少。晚自习一般是不上课的，物理课老师却捧着个保温杯慢悠悠地晃过来。他 他给酒吧的人讲了两个选择题，计算公式布满了整个黑板。过程中，物理老师夸奖了林思然，又夸了徐瑶光，着重夸奖了林思然。 啊，林思然同学进步异常的快，老师非常看好你。 已经听了一下午老师夸奖林思然的话了，酒班的人完全免疫了。等下课后，他才踱着步伐敲了敲秦冉的桌子，咳了一声，然后开口道：“ 秦冉，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今天依旧有点冷，还有风。秦冉穿了一件灰色的线衣，闻言他抬了抬头，伸手把课外书扔进桌洞。到了办公室，物理老师放下手中的教案。 秦冉同学，你是不是对我非常不满呢？为什么物理题一个不做？ 他指着成绩单最后一排非常显眼的零字。秦冉低了低头，挺乖的样子，又很正经，说： 报告老师，我不会。 物理老师石化了。 我他妈真是信了你的邪。 班级里的人注意着他的离开，凑在一起讨论起来。 就知道物理老师肯定找他。 乔生抬起头往后面一靠，挑眉道。想了想，他又戳戳徐瑶光的背。 徐少，你说秦冉为什么物理一个字也没写啊？他是不会还是骚操作？ 徐瑶光看着教室门的方向，目光依旧清冷，摇摇头道： 不知道。 行吧。乔生想不明白就收了手。 哎，乔生，你看这个帖子开始拜学神了。等等，我把冉姐的数学卷子发上去。 乔生的同桌去找林思然要了秦冉的卷子回来，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聊着。后排忽然有人想起来一件事。 哎，听说我们班要转新生了。 你怎么知道？ 乔生同桌好奇地开口。都高三了还有人陆续转来，他们班今年格外火呀。 晚上吃饭我听我叔叔说的。 何文同学是丁主任的亲戚，暂时住在丁主任家。 他跟我婶婶说，本来放在一班的，但是因为李魔头那件事又放到我们班了，是个女生。 乔生的腿微微搭着，对这件事并不好奇，只戳着手机。 哎，摸 ST 的票你们有谁抢到了吗？ 他这话一开口，全班一大半的人都长叹。秦冉吃完饭就回班级了。小仪式里，陆兆颖吃完饭靠在沙发上开始喝茶，忽然间想起来一件事。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打开手机翻出一中的论坛，手快速地翻着，终于翻到了自己要的评论。手点着那条评论好半晌没有回过神来。 陆少，怎么了？ 程木正在跟郝队说话，两人都看向他这边。 我看一中的论坛，秦小冉数学是唯一一个满分，比徐瑶光还要高。 陆兆颖现在才反应过来一系列的事情。 是啊，所以我们之前听到的时候很诧异。 他150，徐瑶光141。 陆兆颖脑子转过来， 这些题是奥赛题，侯德龙出的，是不是说明他数学的逻辑思维比徐瑶光要高？ 程俊正在摆弄自己的人体模型，听到陆兆颖这一句，他顿了顿。 应该是吧。 程木跟郝队相互看了一眼，不明白陆兆颖这么迟钝就算了，怎么还这么大反应呢？陆兆颖没有跟两人解释什么，他震惊的也不是秦冉考的比徐瑶光高，而是另外一件事。 徐老这么多年一直没找继承人，甚至还离开了京城在这里当校长。 陆兆颖平息了一下，他看向程木二人。 你们说徐老待在云城，是不是就想让秦小冉做他的继承人？ 徐校长早就跟他们说过找了一个继承人，他跟程俊一开始怀疑过徐校长说的是不是真的，毕竟两人把云城翻遍了，也没有找到一个可能是徐老看中的人。 直到今天他被一个惊雷炸醒。其实想想，一切也不是无迹可寻。徐校长怎么会认识秦冉呢？秦冉手受伤那次，徐校长大惊失色，之后基本上每天都来校医室看秦冉的手。陆兆颖坐回沙发上，拿起杯子给自己灌了一杯冷水，试图冷静。 那不会吧？ 郝队看了一眼陆兆颖，摇头道， 京城那么多人他没看上，比他数学好的人也不少。 A 大数学研究院都是一群研究数学的狂人，徐老挑继承人又不仅仅看计算逻辑。 京城多少人盯着徐老继承人这个位子，要是这么被一个不声不响的女生拿到了，把研究院那些人往哪里放呢？ 还有，以徐老的身份加上他的继承人，别说他一个普通人，就算是京城那些人也拒绝不了吧。徐老要真有这个意思，他现在早去京城了，还能在云城。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